样就很好演成笑谈，但是泪尽突然被问完没有谁看，隐居山水之间是与否明散，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，旅人停步这花淋湿了绸缎，满树雨般多傲然，江南烟雨却痴缠，花飞雨坠一如尘，园里还乱，落花雨里飘摇的美丽，花香映把往日情勾起，我愿 深藏在我心。